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啊！国庆节呢已经假期过半喽啊！各位亲们玩得还开心吗？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感谢大家在国庆期间呢还没有忘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来一起听歌，一起聊天。那此时此刻呢，就赶紧满足一下大家吧。好了，我们说呢，比情侣更具有吸引力的应该是你情感里的稀客。每一次短暂的相聚过后呢，都会令人回味悠长，那才会更加懂得什么叫做是珍惜。赵永新呢，以一首《稀客》重新定义了2018男女最佳的情感关系。带感的 R&B 节奏配合着动感轻快的旋律，席卷着每一个听众的内心敏感地带。金曲奖的导演黄忠平操刀 MV， 赵永新上演了最佳都市男女世界。那此次的 MV 也是暧昧来袭了，那所以就欢迎每一位稀客来到我们的音乐时间吧。有请赵永新带给我们《稀客》。 走过的时间旅行，像一场奇妙的科幻电影，散场的寂寞表情，是不够精彩的胜利反应。看穿了不是有默契，说话的口气像明眼真理，来往的就算多无力，也不期待讲什么大道理。的美丽风景，像一场唯美的爱情电影，时间有长度设定，时态发展自由的巧合联系。是不知去向模仿，还习以为常，紧张不够去幻想，浓妆抹不掉慌张，无力的好像忘了自我修养。最好的方式不就这么几个，要怎么选择，谁比谁更适合，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符合，旋律要精准再起承转合，不了的时候什么都能解渴，琳琅满目的却又今晚又变成稀客。最好的方式不就这么几个，要怎么选择，谁比谁更适合，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符合，全部要精准在起承转合，不了的时候什么都能解渴，琳琅满目的却又无可奈何，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稀客，度过了今晚又变成稀客。 你是谁的稀客呢？谁又是你的过客呢？那如果说歌曲是对稀客的想念，那么这一次再度邀请台湾金曲奖导演黄忠平打造的 MV 呢，则是彻底的展开了与稀客每晚的家居日常的生活片段，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歌曲稀客再一次的诠释了。那有机会呢，不妨大家都找来看一看。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讲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影《阿尔法狼伴归途》献唱的中国曲的推广曲，叫做是《探险家》。歌曲呢由刘凤瑶作词作曲，刘宇宁呢用充满磁性狂野的嗓音唱出了史诗般的大气悲壮。对面若是山，我一座座踏穿，我让自由的峰峦点燃探险的信念。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刘宇宁带给我们的《探险家》。 云把月吃掉，什么味道？思考。黑夜的蓝头最好趁早狂躁。

是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是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 不管你身边的那个男生是怎么样的，那么在一起的快乐呢，才真正是无价的。那快乐的人呢，才是真正富有的人。你明白了吗？我们说，总会有一个人呢，在你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拥有着你最快乐的时光。也总会有一个人，在你很久不见的时候，依然很牵挂。也总有一个人，即使离开你的视线，他的面容依旧是你心里最灿烂的阳光。那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就像是一见钟情的恋人呐。 I'm tired of waking up in tears.I can't put to bed these phobias and fears. I'm new to this grief I can't explain. But I'm no stranger to the heartache and the pain. The fire I began is burning me alive. But I know better thanTo leave and let it die. I'm a silhouette, asking every now and then, is it over yet? Will I ever feel again? I'm a silhouette, chasing rainbows on my own. Will I ever feel again? I'm a silhouette.Rainbows on my own. But the more I try to move on, the more I feel alone. So I watch the summer stars to lead me home. I'm sick of the past I can't erase a jumble of footprints and hasty steps I can't retrace. The mountain of things I still regret is a vile reminder that I would rather just forget. Where I go, the fire I began is burning me.I know better than to leave and let it die. I'm a silhouette, asking every now and then, is it over yet? Will I ever smile again? I'm a silhouette, chasing rainbows on my own. Watch the summer stars to lead me home. Cause I walk alone, no matter where I go. Cause I walk alone, no matter where I go. Cause I walk alone. I'm a silhouette, Watch the summer stars to lead me home.

惠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电影方面，国庆档有12部影片亮相，其中最受关注的有4部，分别是由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犯罪动作片《无双》，张艺谋执导的古装片影，开心麻花新作《理查的姑妈》和包贝尔的导演处女作《胖子行动队》。先来说影片《无双》，该片由周润发和郭富城主演，导演则是曾创造出《无间道》系列和《窃听风云》系列的庄文强。发哥还将再现当年《英雄本色》中用钞票点烟、双枪打斗的经典动作。张艺谋的新作影则采用实力派演员和新生代演员结合的模式，由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王景春和关晓彤、吴磊等人出演，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古代关于真身与替身的故事。影片还加入了太极、八卦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该片同步上映的还有纪录片《张艺谋和他的影》。继《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之后，开心麻花再度发力国庆档，推出新作《理查的姑妈》。该片在延续开心麻花一贯爆笑喜剧风格的基础上，还将讽刺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融入剧情。首次当电影导演的包贝尔奉上的《胖子行动队》同样主打喜剧风格，还加入了动作和特工的元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is coming， coming。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听听电台里的老歌，和街坊老友随意打发些寂寞，餐桌旁打量着你的旧相册，这一刻你长大了，前半生的力气无悔的付出过，给你的是最好的，却是我的所有。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你还能陪我几次日出日落。孩子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没你的关心我会难过。习惯我就老了， 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你还是不是我明天的寄托，或许我成了你的困惑。后半生的路没你陪是漫长的，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哪怕能做些什么。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你还能陪我几次日出日落。孩子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没你的关心我会难过。这些年对你的爱我总觉得不够，只要你过得好比什么都值得。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你还能陪我几次日出日落。孩子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关心我会难过。爸爸和妈妈想你了， 想你了。听听电台里的老歌啊，这歌词的第一句呢，我们很多人就会被深深的打动了。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那根据网络的调查数据显示呢，工作后呢，只有34%的人呢每年能够回家陪父母超过30天，20%的人呢陪伴时间呢不足30天，24%的人呢陪伴时间仅有7天至9天，而22%的人呢陪伴父母的时间竟然还不到7天。也就是说，进入职场之后呢，有66%的人常年在外，不能够陪伴在父母的身旁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听过了无数关于爱情的歌曲，但是呢，很少有表达父母心声的歌。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父母的感受，懂得父母亲情的伟大。所以呢，感谢品冠带过我们的孩子别忘了我。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自己吧。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假期当中，有多少人是带着父母一起出行的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是吧？好了，如果感到愧疚的话呢，就赶紧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打一通电话吧。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推荐，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如果可以穿越，你最想回到什么地方？这首歌或许可以给你答案。邵宝亮推出了新歌《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歌曲由他作曲，一如既往的抒情与深情，是一次过尽千帆之后对往事的回望。可能你早已忘记这个地方，邵宝亮为你铺出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你能找寻到心里的那片伤，准备好踏上这趟归途。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邵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归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似花。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 烦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世过往，半世爱上。归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非无情。还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人散花。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你们都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牛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友情、亲情、爱情共同构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三种社会情感。友情呢，像是一个坐标，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在社会当中的地位乃至生活的意义。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友情能够带给我们现实的帮助还有情感的慰藉，是我们超乎想象的。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电影《黄金兄弟》的主题歌。那电影的主演呢，则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保持了20多年兄弟情分的兄弟们。那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听看看。 一起来，一起走。纵然不言不语，空着情绪，你怎能看穿我心思？回头每段过去都有你。一起来，一起走。 Brothers and people, we can last for our lives. Same soul, same pulse, no one is leaving behind. Hey, 我知道你哋喺度，我知道我哋喺度，我知道我哋可以一齐落雨路。纵然不言不语，控制情绪，你就能看穿我心思，让我能坦然做回我自己。 一起来，一起走。来，一起走。 OK， 这样一首歌呢，一起来一起走，是由热血兄弟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时隔20年之后呢再度聚首啊，重新演绎了一首兄弟的情歌。那歌曲呢依旧是热血激昂，但是呢与20年前的热血相比呢，得经过岁月的沉淀，一起来一起走少了几分天地任我行的孤勇，多了几分兄弟间的相互扶持和共同协作的一种温情了，是吗？好了，这样吧，能量音乐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一个小时呢希望带给你的是满满的能量感。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同样能够喜欢。好了，我是春辉，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若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惨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Your drunken arms around me, and I'll let you call me yours tonight. 'Cause slightly broken's just what I need, and if you give me what I want, then I'll give you what you like. Please tell me I'm your one and only.Give me what I want, then I'll give you what you like. When you turn off the lights, I get stars in my eyes. Is this love? Maybe someday. So don't turn on the lights, I'll give you what you like. Emotions aren't that hard to borrow. When love's a word you've never learned. And in a room of empty bottles, if you don't give me what I want, then you'll get what you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